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come on， 我真想在你面前说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最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羊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40度， 黑天下打冷配马路。 宋之，拖出去，赐一丈红。 娘娘饶命啊！ 今晚有戏。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游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 你知道我哪有这么 今晚游戏解忧愁。大家好，我是王哥。怎么样，你今天启发了我 是吧？ 啊，今晚游戏 为了你和郑磊多。 一会儿我们节目又被说宣扬暴力了，不可以哦。 什么之前说过吗？ 之前说过我。 你太暴力了。嗯。那么我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游戏，调频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那么您如果想听我们的广播，就找到这个调频就没问题了。 行，这词儿我来吧。您正在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今晚游戏啊。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平台，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试试互动。 同时呢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哈，也是可以和我们互动。同时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御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谢谢 各位所有人鼓掌。今天邀请啊来两位挺重量级的嘉宾哈、王哥介绍吧。 我介绍，来来来，欢迎本台著名的女主持人啊，也是我们的同事好搭档好姐姐啊，欢迎著名的配音演员蜜夏。哇天 哪， 为什么我是配音演员呢？哇，对，要都说女主持这个新闻播音员对不对、女主持人 主播 配音演员主播，然后包括资深主持人 title 太多了，但是能碾压在场各位的配音演员、 配音演员、 碾压对不对？ 碾压啊！ 我一直以为你也是。 不是，主要于浩也干配音的，碾压主要是碾压于浩。 就于浩这身量，我估计谁也碾压不了。 费劲是吧？ 碾不动、 旁边那个就别介绍。 别呀，欢迎青年导演田宇。 欢迎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一周一回的频率，你保持得非常好啊！以后你还会要这样经常来。那么今天邀请 脸都绿了，田宇。 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唯独这个，火蓝刀锋当中的一个桥段。所以我今天在取节目的名字的时候也说，就是俩电台女神非得要客串男人戏， 那就你俩了吗？俩电台女神嘛， 我和田宇是吧？ 我觉得挺配的。 火蓝刀锋那个戏应该，哎，这是哪一年的？挺长时间了吧？ 2012年， 2012、2013、2012年啊、差不多。 我的天，你会记这么深刻？电台刚毕业是吧？ 没有，我百度了一下， 来前做功课了。 对对对对对， 工作非常好。那么这个戏介绍的是什么呢？就是蒋小鱼、鲁岩啊，俩兵因为私自出逃被驱逐了兽营。他们的兽营咱们可以理解成为这种，就是老 A 啊、看这个士兵突击里面老 A、很厉害的一个 精英部队， 对，没有人一般人能进得去了的。那么但是呢，他被驱逐这儿了呢，他的上司龙百川帮忙说情，两个人才没被军队开除。但是这俩人被发配到了海训场，很苦的一个地方啊。没想到刚进屋，蒋小鱼就惹了祸了。把这个老兵刘小山的奖杯给碎了，准备把碎片扔大海销毁的时候，让这奖杯的主人刘小山给抓了个正着，就这么一个戏、 有点尴尬啊。 奸计啊，那是错 五十，奸计俩字六十一百， 是那两个怎么算？ 对，五十一个字，俩字一百嘛，对不对？ 啊，五十一个字，俩字六十啊。那么说今天的网剧榜单吧，先来说第一个叫什么？ 第一个叫做《贼偷贼》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66万啊。本剧呢围绕主人公蔡东东展开，展现的是一帮这个一段贼帮之间的明争暗斗。 讲了一帮贼还是贼帮是两回事儿？ 讲了一帮贼在贼帮的故事、这帮贼他们之间也是有明争暗斗的啊。这些贼帮的斗争当中，生性胆小的蔡东东啊，面对女朋友查出了胃癌，以及师姐以一战期为了帮自己出胜啊出气啊，导致被这个某帮派报复致残的时候，蔡东东开始呢是选择了逃避，逃避着，这蔡东东终于战胜了内心的胆怯，勇敢的承担起 跑不了了。 勇敢地承担起了身为男人的责任、直至后来良心发现，做出决定金盆洗手的这个决定啊，走回正途的故事、 就这么一个贼偷贼啊。第二部给您介绍网剧叫奔跑吧荷尔蒙，这个播放平台在爱奇艺，单日播放量达到37万。 我们跑起来叫奔跑吧荷尔蒙，你奔跑叫什么？ 奔跑吧肥肉是吧？ 奔跑吧胆固醇。 哎，这个梗我知道的，谁用的来着？ 王祖蓝。 王祖蓝是吧、 对 对对。那么说的是什么呢？这个胆固醇和荷尔蒙啊，它不是一回事。说的是3年前，济南大学跆拳道社因为这么一场事故，让学校给取缔了这个社团。大一的新生叫关雨琦，竟然呢要重办这个跆拳道社。然而呢，诸多困难都摆在自己的面前。什么困难呢？没队员，没教练。没，那就别干了。 啥啥都 没 有。没 队员，没教练，没场地，没钱买训练用品。更重要的是，校方严禁台社重办。 这还干啥呀？真的 是。这孩子就是有梦想，没 梦想总比困难多，是不是？ 你上体育大学，这就不拦着你了。在关雨琦的这个坚持努力之下，以及不择手段之下，最终呢，靠跻身在武术社，开创了这么一个跆拳道队。这群叛逆而且充满激情的年轻人组成的跆拳道队呢，开始朝着冠军之路迈进，磕磕绊绊，矛盾重重，啼笑皆非，也是挫折不断。但是呢，又顽强拼搏，改变自我，为了友情，为了爱情，为了尊严，为了梦想，绝不给青春啊遗留任何的遗憾。这样一个热血故事就此就展开了。 希望 这有点像那个这个灌篮高手是吧？ 希望这部戏能扭转我大学跆拳道社、跆拳道队那种只会踢板的印象吧。 你参加过吗？ 我没参加过，但我看过人说那板儿对着灯一照都透明，一掰就开，实在踢不开的时候那对手一使劲儿。希望能扭转这种印象啊。 好， 哎， 说第三个剧哈 啊，栀子花开， 栀子花开2017，这个米夏姐你给大伙儿介绍啊。 栀子花开2017啊，我刚才看了一下这剧情，我觉得还比较纠结啊。就是发生在， 我还是说算了，我不说了。别呀、 你都让我说了，我能不说？得给你一个薄面是吧？那就毕业的时候啊，真的一点都不薄啊。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学毕业之前，这个女主白悠悠，她妈她爸婚变了啊，然后呢，她呢没安全感，主动就向交往了4年的男友于子恒求婚了。然后这个男朋友呢，消失了半个多月啊，这个要和他突然提出分手， 那不突然，多吓人呢， 是吧？所以对这个白悠悠一直爱而不得的高尚啊，这是另外一个，这是男二号，终于抓住了机会开始追求。 你先。 然后这个于子恒呢，接到了一份工作，与郑妮娜互换秘密，这是又一个女二出现了，假扮情侣彼此帮助，二人成为众矢之的。那学校外聘心理辅导员宋维啊，将心理课程开设在学校附近的栀子花开咖啡馆，帮助学生心灵成长。 多会挣钱。 然后还有一学渣，这学渣叫胡侃侃，他遇到对自己不理睬的这个宋维呀、反倒激起了好胜心，但是 这是什么心态呢？ 你嘴怎么那么碎、 我得给他溜个 分。真是以前说相声的。 他这逗哏他是捧哏特别好啊，就遭到了高尚的堂弟高兴的阻拦啊，这人物关系有点乱啊。然后学霸谢若琳和胡侃侃啊，同校4年，但是毫无交集，却因为胡爸和谢妈的再婚，打开了彼此从未开启的另一面。然后毕业临近了，所有的人都面临着人生路口的艰难抉择，他们一起在迷茫和困惑中树立梦想的方向，在成长的路上彼此温暖，重新出发的时候已在彼此的青春里留下了最美的好的过往。 哎，你看于浩不说话，米夏介绍这段行云流水，是不是？这 我喜欢特别大的半小时 啊，没事，我把于浩话筒关了 啊。我就喜欢这女主持人这种霸气，你知道吗？ 是这样，我也能关着你们，因为你们这在我这边。 你们台都反着来是吗？ 对。 不，他控制的是你的，他控制不了我的。 我也觉得他控制不了你。 哎呀， 你看是不是？ 哎，刚开始你不就扇他一嘴巴吗？ 多的 飞雪连天说武侯嘛。不过说真的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三部网剧呢， 都和校园爱情 对，都和青春是有关系，都和于浩没什么关系。 我就没青春过是吧？ 都过去 刚过了50大寿嘛。 我多的， 六十，六十。 那么今天大家伙刷点小礼物，祝我生日快乐吧。 哎，于浩，你这行为特别像那乞讨，行行好，行行好，赏点吧，不带这样的啊。 那应该是什么样的？ 给不给看情分，对不对？ 其实看的是 有人场捧人场嘛， 没有人场的捧个钱场，就是该敲锣了，是吧？ 哎，好。 哎，但是田宇， 哎， 你半天没说话， 我插不上嘴。 你给人说话机会了吗？ 也想说哈。就你的爱情的时候， 不是 你的校园的时候，这些事儿你是怎么碰？比如说你参加过什么社团？ 上过学吗？ 对， 人家 上过不容易， 人家是 考了好几年才上。 大学恋爱了吗？ 当然恋爱了。大学不恋爱的话，是不是有点后悔？ 几次？ 我这一次啊。 哦。 对，我这个人很单纯的。 不是吧？ 大四毕业的时候吧。 也可能代表着。 没有，因为刚才我看这三个剧啊。 别往回扯，先说你的事儿。 我这都大学时候都不懂爱情。 嗯，现在呢？ 更不懂了， 越来越好。 现在懂了，没人跟他聊这个了。 你发现了吗？ 贼心贼胆都有，贼美了， 只能贼偷贼了。 啊，三个主持人怼一个导演，真是。 那就这样，连导演带主持人怼一个男主持人，哎，这你心里就舒服了吗？ 我怎么那么爱怼，爱被怼？来，这个欢迎田宇跟我们说说下一步网大吧。 啊， 这就开始了。 话题这么快 啊，我怕你难受。嗯， 他现在更难受了， 来给你加戏了啊。 可以啊， 嗯。 这个网大呢，我们介绍一部叫《超能电竞》，这个听名字就知道是一个电竞方面的，叫传奇一代啊， 多新鲜呐！ 中国第一支电竞世界冠军战队魏五虎为蓝本开发的网络大电影，是中国首部系统介绍了电子竞技这个特殊行业啊，电竞选手这个特殊群体故事的电影作品。 嗯， 但我也没怎么玩过电竞啊。 你不玩电竞啊？ 对对对对对，哦，我就只玩以前的街机。 嗯 啊，扫雷蜘蛛纸牌， 那是郑磊， 那不叫，对对对对， 郑磊玩扫雷确实有一套。 郑磊不是玩门球吗？ 他岁数比我大哈，因为我刚过完60大寿，他就70了， 他耄耋了。 嗯， 你们这个节目组的人的年龄都是虚报啊！ 啊，我们在做一个青年广播的节目，怎么样？ 好，这个超能电竞啊，讲述了17岁的若风从网吧比赛起步，结识了草莓、诺言、微笑、卷毛，组建了魏战队，并经历曲折的磨合训练过程，一步步从魏俱乐部脱颖而出，最终获得世界冠军的故事，很励志哈。 嗯， 而大家耳熟能详的魏五虎呢，各自的绝技，例如若风卡牌的落地精深，微笑十分钟的110刀神技，哇塞，我念的都真生僻啊，以及卷毛百发百中的机器人等，在电影中进一步被戏剧化成了超能力。出品方表示呢，影片加入了超能力元素，是期望这个超能电竞传奇一代呢，能够让更多不熟悉电竞、更多没玩过电竞的观众能够 把电话先关 了。不好意思啊， 意外啊，意外情况。 对对对对， 意外情况。你这个音乐给自己配的不错嘛， 出场自带 BGM 啊。 对，你这跟那谁差不多了哈，真亲切，叫什么来着那个？ 费。 叫班长，班长叫啥来着？ 班长， 小哥嘛， 夏洛特烦恼 啊，对呀，夏洛特烦恼，你他那个班长嘛，对吗？学霸，学霸班长，区长的儿子嘛，对不对？ 哎，对对对 对对对，行，第二部啊， 说回来， 第二部痞子 讲完了已经啊？ 啊，对呀，第二部痞子花开呀， 痞子花开说的是痞子校花儿啊， 哎呀，真是， 行，你说吧， 痞子校花啊，播放平台爱奇艺，单日播放量42万。影片呢讲述了一场婚礼上曾经亲密无间的五个姐妹相聚啊，在婚礼上他们回忆起高中那些关于青春的那些故事，因为一次校园被欺凌事件呢，这五姐妹不慎将同学打伤，令五姐妹陷入了一场危机，惊慌失措当中五姐妹相约一起承担，然而啊，痞子女神团全部面临退学的危机的时候，校长提出可以由一个人出来承担后果，而五姐妹在没有告知其他姐妹的情况下，因各自的原因，有的选择背叛诺言，有的选择离开，有的被父母安排离开。到这儿啊，这五个人的友谊是走到了尽头。高中毕业之后，这五个女生再无联系，直到10年之后，婚礼现场再次相见。于浩， 你看我要不说话，你是不是很干？ 不挺好的，行云流水嘛。刚才不说了吗？ 说你介绍的东西，你不得有个打岔的，怎么能体现出我们这个环节吗？ 是不是该进广告了？ 还进广告？一个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再聊，稍后见。 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雨，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自我介绍一下，我岁数已经不小了。 脸红什么？ 我真的很想念他，原来想见一个人见不到的感觉是这样的。 在敲打送你来到我身边，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王哥啊。FM 98.2， 王哥啊 呀啊，对呀、啊，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您可以通过寻找微信公众账号98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啊。 词儿真熟哈、啊。另外，我们要特别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谢谢， 各位不是很热烈，姐。网大还差一个啊， 你来呗， 我来吧。 嗯， 说的是什么呢？网名叫超级大山炮， 哎，你来 夺宝奇兵， 你来是有道理 啊。这部剧的播放平台在爱奇艺，但是播放量达到了39万。为什么刚才处理的有点过于了啊？这部剧呢，它主要讲述了大橙子为了得到岳父大人英子父亲的认可，而不得不踏上为了英子父亲寻找被盗的传家宝的趣味的夺宝旅途。由张家豪饰演的这个黑手啊，率领着一群为了找寻狼族遗迹钥匙的反派，和对此毫不知情的小峰、大橙子、英子父亲两方，在寻找狼族遗址的路上是不期而遇，也经历了一场殊死的搏斗。大橙子终于也用自己对英子的这个赤诚之心感动了英子他爸，两个人最后呢也有情人终成眷属。那么影片在继承了秉承原汁原味的东北味幽默的同时呢，又增加了狼族的故事线，那么魔幻神秘色彩也让影片是看点不断。 不错， 好， 顺溜， 特别棒， 一个字没错、 特别有爆发力 啊， 尤其是大山炮这个。 姐，你来一个姐，刚才我怎么 不 我没注意好， 我说能不能这个整个 能不能什么 你这个身量它就应该有这样的爆发力。 你也行。 我不行。 你可以。 我一会儿爆发一下。 那来吧，爆发吧，到爆发点。 爆发点了啊。爆发点，我们今天到了最后一趴今晚戏中戏的环节，邀请二位和我们一块来围读剧本，现场导演、演员、主持人都会努力的去糟改，就还原这个剧本，再由导演就按照自己思路，有可能有时间的话再重排一次啊。今天说的是《火蓝刀锋》这部电视剧的第7集，背景介绍是这样的，王哥是什么样的呢？ 是这样的啊，这个蒋小鱼啊和鲁岩啊私自出逃，都知道啊，在军营在部队里私自出逃这是违纪的，对不对？ 那他逃兵啊， 所以被发现了，就被逐出了兽营啊，就他们的训练营、幸好呢龙百川他们上司啊帮忙说情，这两个人才没有被军队开除、但是死罪活可免，活罪难逃啊。 你说是什么时候啊？ 别两个人被发配到了海训场啊、没想到刚进屋啊，这蒋小鱼就惹祸了，他打碎了老兵的一个奖杯、正打算毁尸灭迹要把这个奖杯碎片抛入大海销毁的时候， 发现了 被奖杯的主人给发现了，刘小山就发现呀，碎我奖杯，还要毁尸灭迹，抓了个正着。 哎，就这么一段戏啊。那么田宇导演哪有爱呀、也有普爱啊，普爱是什么？那个导演田宇来给我们稍稍的说一下人物关系吧。 人物关系其实 或者你对人物的构想要求啊，对我们提点要求吗？导演， 首先他是四个男的。 你俩走呗，田宇，你俩走呗。 你王哥一个人就办了， 对，也是哈，一人分饰四角。他 这个里面啊，四个人呢，除了蒋小鱼，其他三个其实还是相对正派一点的战士。 鲁岩好像是个特别帅的小伙， 对，郑恺演的嘛，啊，不是那个郑恺，是另一个郑恺， 嗯。 鲁岩是一个游泳特别好的一个人， 嗯， 他比较帅气一点。另外两个就是老兵了，就除了蒋小鱼之外的另外两个，就是在这个海训场待了很久了，老油条了。 嗯， 那蒋小鱼呢，他是最特殊的，也是这里面的一个男主，就是他是比较得过且过，然后呢，对于很多事情呢，他也没有很大的上进心。 嗯， 然后呢，还比较油腔滑调，爱开玩笑，这么一个人。 他们家好像也不是特别好。嗯，大家看到了这么一个特别世俗的人，有点调皮的人之后，发现他们家那种环境可能造就了他这种性格，从小就得自己打拼，靠着自己给养自己的妈妈，好像是这样。 这谁？这是说到哪儿了？ 蒋小鱼。 哦， 说这个人物人物背景。 对，因为现在这个就算正戏吧，正戏 你是不是特别想经常问我是谁，我在哪儿，我为什么来这个节目？ 我就经常想这种终极问题。 对，因为这个蒋小鱼这个人设跟一般的士兵还是不太一样的， 嗯， 所以他在火山刀锋里面还是比较出彩的。 嗯， 对，因为一般的士兵大家印象中的都是比较刚毅， 对， 果敢。 嗯， 那么现在蒋小鱼呢，其实这方面 贼， 对，基本上都没有。 哎， 但是最后他还成长为了一个优秀的合格的，对对对。 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大男主嘛。 因为编剧有黄金手指嘛， 对 不 对？因为军队对于人的这种人性格和品性以及精神意志的改造啊，这个确实是有相当大的。 我来给他看这张脸，快来重说一遍来。 啊，什么？我说 刚才那话什么来着？ 啊，因为军队、军营和部队对于人的品格、意志啊、精神面貌的改造、思想觉悟的改造，是具有充分的魔力的，对不对？ 特别棒，对吧？来，我给你切走，要不然的话你容易笑场。嗯， 怎么了？我说的真的啊。 说的是真的，确实。我家里有好几个当兵的哥哥。 啊， 然后我 来开始吧，导演。 后来呢？ 你是要给谁介绍对象吗？ 没有啊。 来开始吧，天宇，来， 这里边就是你担着了，你要干什么？ 打板吗？ 我当我嫂子是吗？ 行， 行， 你导演没讲完的吧？讲完了吗？ 快了， 啊， 接着说，接着说，接着说， 继续。心里有没有导演？ 没有。 然后就是以上， 哎，继续吧。 对对对，要收尾的哈。然后现在我们就分配下角色呗，因为这场戏主要词儿都在蒋小鱼身上， 嗯， 所以我特别期待 大主角， 对，特别期待那个米夏老师这种。 好， 必须必须必须，这是一个老爷们，好吗？ 其他都是老爷们，好吗？ 都是老爷们， 不，这还是一个主要的老爷们，我觉得。 对啊，你没问题啊，同意的不举手，所有人都同意，嗯。 哎呀，这 行， 好，就这么定了 啊， 其他随便，无所谓，不重要。 这块你们对演员有要求吗？ 有。 啥要求？ 就得您是这样的。 啊， 长得比于浩和政委好看。 哎呀， 那就是没 要 求啊。哎，我真是太会自嘲了，我觉得。 还有这个， 嗯， 鲁岩，鲁岩要不于浩来吧？ 啊，行，鲁岩是和他， 对， 他俩 你俩是一个搭档， 他俩对付吗？ 他俩对付， 他们俩关系挺好的是吧？ 对对对，他俩一块被处罚的， 被罚的， 对，一块被罚到这儿。 好，没问题。 另外那个刘小山就王哥来吧。 啊，好的， 王哥来吧，你这倒什么口呢？ 奖杯主人 不是， 对，奖杯主人。 那这是一个男的，那我能怎么变成男的？ 你不要问，不，那挺难， 怎么开心怎么来， 挺难， 是吧？ 就找到男生， 对， 不用不用变声， 你只要有他那个性格就可以。 怎么开心怎么来， 不一定 他是油腔滑调的人， 是吗？ 不行，这样对天宇太不公平，天宇一直没有镜头。 啊，是吧？ 什么意思？ 我要切一下， 来坐在王哥腿上，天宇， 这样天宇就彻底 切我这儿 了， 是吧？ 对，然后剩下的独白还有第四个人就我来就好了。 第四个人是另外一个老兵是吧？ 对，这就两句词儿 啊，好 词儿不太多啊。 嗯，那你给大家说个 我中间我要一以贯之到底哈，是吗？也不一定哈，我就来了， 你就来吧， 看感觉来了啊， 怎么开心怎么来吧。 那你打板吧。 好，来，那大家准备好了，来准备啊，三二一，走。 绝对的阳光海景房啊。哎呀，出门不到100米就是沙滩大海，低密度社区，独门独院啊！这要是在外面，不是亿万富翁根本住不起。呵呵，太好了！哎，跟我说啊，这个地方撵我都不走。啊，有人吗？我们是新来的，给我们准备饭没有啊？海鲜粥、鲍鱼啥的有没有啊？ 哎，别喊了，门没锁，咱们自己进去吧。 推门进屋， 还真没人。哎，这房子挺大的。 我说，你知道我们在这看场子的任务是什么吗？ 你。 设备清洁和保养，训练人员食物供给，海滩垃圾清理。 你怎么念了呢？ 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啊，待在这儿呢还不如直接开除呢，没有什么梦想可言吗？ 兄弟啊，你平心静气的，我觉得这儿挺好的，不用演习，不用训练，不用整天一身臭汗，等部队来这儿训练呢，咱就伺候伺候人家，他们不来训练，咱就伺候伺候自个儿，多舒坦呢。 可你这一生都要窝在这种地方，毫无意义啊。 幸福和意义有关系吗？兄弟啊，你看脸这么大，没关系啊，你自己弄高兴了就行了。 边说边走向柜子。 哎，你干嘛？ 小鱼打开了柜子。 你别乱翻别人东西，你。 我看一个人的柜子里装了什么，你就知道他是一啥样的人。我先对他有个初步的了解。 我说你也够无聊的，我说。 吴林，这个人爱看书，不过呀，格调不高，老爱看这种书，脑袋都僵了。哪天我把《灯火世界》那报纸我给他看看，让他们学习学习，这都什么破书。 说着打开了另一个柜子。 哦，还是我。这个人呀，东西摆得特别整齐，说明这个人生活很有规律，但是呢也特别枯燥。你看看你看看，柜子里连副扑克牌都没有，活着有什么劲呢？哎，陆岩，你看这什么呀？你英文好，你给我翻译翻译。 哦，2000年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二等奖刘小山。哎呦，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啊，难道这个海训场也有高人吗？ 不能吧，这要是真奖杯早早的就交到队里去了。 不是，获胜者可以自己复制一个奖杯作为纪念的。 不对呀、啊，那个巴郎跟我说过，这个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那是什么比赛？兵王之王的比赛，获奖者那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物、 嗯、 怎么可能留在海训场啊？再说了，这要是真奖杯，那肯定得放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儿啊，每天早上还得上三炷香，怎么可能放在柜子里呢？我现在对我这个战友有了初步的判断，这就是一个迂腐没情调的人，一个顽固不化妄想症患者。我呀都能给你形容出来，这个人每天都干嘛。白天他就看那些半懂不懂的书打发日子，到了晚上他就把门关上，幻想着自己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嘴里还默默地跟着唱国歌：我们万众一心，冒住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还有获奖感言呢，谢谢大家，作为一名人民解放军战士，此时此刻我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咔嚓，要完了、哎、完了完了， 这下可真坏了，我看人家回来怎么扒你皮。 不能吧，这又不是真的。 据我所知，按照你刚才分析的人物性格来说，此人的报复心极强。 陆岩说着离开了房间。 不是啊，陆岩，这咋整啊？ 两人走到了海边，蒋小鱼呢准备把奖杯碎片扔进大海。 哎，你干嘛呀？ 毁尸灭迹呀。 你脑袋让驴踢了吧？这馊主意你都想得出来。 那个宿舍又没有摄像头，咱俩不说谁知道是咱俩干的。再说了，我把它扔得分散一点，让那个刘小山找不着。 你这是碎尸。 干什么呢你们？干嘛呢？ 哎，山子，你输了啊，这回可是你先动的，人体抗高温的训练我赢了。 就赢一万回能顶得上我那座奖杯吗？我就是那叫刘小山的，小心的小，山炮的山。为什么偷我奖杯？ 我没偷。 对呀、啊，我们看见宿舍里没人，我们就进去了。我们那个进了宿舍一看，满地都是碎片，我就以为是垃圾呢，所以我就把它收起来。 闭嘴！我知道你不就是那举白旗的叫什么小鱼的吗？ 正是在下。 还有你，梦游症，这次又是梦游进的宿舍啊？别跟我这儿演，这套在我这儿不好用。海训场一个警卫排呢。 山子，这也不能完全怪他们。今天警卫排的战士们都到山上拉练去了。 我不管，怎么给我扔下去的？怎么一块块给我捞上来？少一块都不行。 唉，这回你们可闯祸了。 咋整啊？ 你说呢？ 捞啊！直到闯了祸，我和鲁岩才知道，我们来这个地方被称为海训场。到海训场的头一天，我和鲁岩干的就是在冰冷的海水里寻找被我们碎了的奖杯，直到深夜。可是不管我们怎么找，奖杯上的那颗五角星就好像被海水融化了一样，没了踪影。 好， 完美演绎，哇，好棒！ 李老师， 棒 啊，活灵活现的一个冰痞的形象就出现了啊！ 我只用了20公里， 再来一遍，咱有时间，有时间，来， 没时间了， 有时间还有15分钟， 半点呢，再来，这样咱们仨互相换个角色，让他别动。 好的。自己挖坑自己跳 啊！哎呀，我以为 太管自己 买，结束不是19:15结束吗？ 没25。 来吧， 这个不光是只有王哥能把数字看差了，你也有一套啊，姐。 哎呀，看错了，不是以为你们这么早就结束呢。 不能，我们这节目这么好听，你瞧瞧，3万多人看的，好家伙， 不可以啊。 那个导演稍微评价两句吧。 对，主要就是米夏老师的这个拿捏的这个尺度特别好， 是吧？ 对，没有特别过。其实，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前第一段我总感觉给人感觉是这种推销房子的，绝对不是。 下一遍是可以自由发挥的。 对对对， 我觉得也是可以理解，自我安慰嘛，一定要把这个地方就说服自己能接受住在这里。 他的那种心情，他的那种人设就是那样的。 对， 乐天派嘛，是吧？ 对对对对，说服自己要住下去。 嗯，然后 笑着活下去， 换一个套路吧。 好啊， 嗯， 啊，导， 但是。 可但是 米夏老师这两成功力，我让我很期待他的。 他就两成， 我只有两成功力， 全用了啊。 没有， 他的计算机是一样，零和一啊，就要不然没有，要不然就是一，两成。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部队这个题材它还是比较严肃一点的，我们换一个环境，我们稍微活泼一点吧。 可以，怎么个活泼法？ 对，我觉得就不如就是两个推销房子的来 啊。 俩推销房子的感觉来说这段话。 对对对对对， 推销房子什么感觉啊？ 话密啊，然后热情啊。 我俩跟谁热情？我俩互相热情啊？ 不不不，是这样子的， 剧情也不和那春宵房子没有关系。 不，他就要套那个场景。 对对对，是这个房子呀、 啊， 你们两个一块接手了。那个蒋小鱼呢，就是一个比较乐观的人，他觉得这房子哪儿都挺好的，然后在这儿也可以卖得很好。但另外一个人觉得这破房子怎么卖，卖不出去啊。 嗯， 对。然后 后来呢？ 后来遇到我们 碰上房主了。 对， 要不你先给我们演一遍， 太难了， 听都听不懂。 第二遍没词儿是吗？ 有词儿， 有词儿，有 词 儿， 还 是还 按这词儿说的那种感觉，稍微加点零碎也可以，是吧？ 对，你可以加点方言什么的都没问题。 哦，好的， 嗯，稍微改一下。 这回知道为什么一开篇我问你是哪人了吧，李翔？在这儿等着你呢， 老乡。嗯， 对， 来，咱俩东北卖房子呗，就是啊。 对，东北卖房子，你们给锦州的 卖完完事儿呗，是不是？那咱俩就不用出现了，等咱俩卖好。 嗯， 没准是钥匙整丢了呢，房主回来了啊！你们俩是那俩房主。一对夫妇，怎么样？ 两口子。 哎，对对对对。 那我也老公。 那我也。 那就只认老母了。也不是，整差辈儿。嗯，来准备好不好？ 好好，来，大家可以放松一点啊。好，来准备，开始。 还是我是吧？ 对。 哦哟。 都说开始。 哎呀。 还是你。 哎呦，跟你说啊。这是绝对的阳光海景房，老敞亮了。你看看啊，出门不到100米就是沙滩大海，还是这个低密度社区，独门独院的。这要是在外面，我跟你说，亿万富翁根本租不起。老好了，这个地方，来来来，你跟我走，跟我走，跟我走。哎哎，这里头有人吗？我们是新来的。哎，给我们准备饭好不好啊？海鲜粥、鲍鱼什么的都可以啊。 你可别喊了，就捞这么个房子，你还好心，你能卖出去吗？你这怎么没？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悲观呢？啊、 我就没有你那么乐观。 你看你脸这么大，心怎么这么小呢？ 眉毛离着近呢。 是吧？这样人还小心眼儿，我跟你说。 是不是？ 哎，我们俩是什么关系？ 我们俩是合伙人。 哦， 感觉你们像仇人啊。 是吗？ 我们俩是共同推销房子。 对对，对，竞争关系，竞争关系。 是吧？ 嗯。 你看你这眉毛，还有你这脸，你就注定竞争不过我。 那你 而且真没人啊，房子这么大。 没有想法。你是不是？啊、你不知道这地方是什么地儿吗？而且来这儿的人，基本来说他们都得干啥，知道吗？ 干啥呀？ 设备清洁和保养，训练人员食物供给，海滩垃圾清理。你以为你住这房子就光美就行了？你还得干事儿呢。 啊，是吗？那你咋不接着往下念了呢？ 我就说什么破地儿啊！你在这儿卖房子，你这干脆别干了得了，这没有什么梦想可言。 你看你这个人就是，你能不能知难而上？是不是？你那身肉都是白长的呀！我跟你说，这儿的房子就是好。我跟你说，这么多年了，我这眼光，这房子肯定能卖出去。 你也新来的，你什么眼光啊？你是啊？ 你不了解我呀，你？ 我了解你倒是，你说咱哥俩上大城市来打工 的，你说谁呢？啥叫哥俩啊？ 咱爷俩到这儿来，你说一生都得窝在这个地方，它没有意义呀、 啊？啥有意义啊？幸福和意义有关系吗？活了这么大岁数还没想明白这事儿？ 不是，哎，我说你干嘛去？ 你这还有一排柜子呢。 哎，我说你 唠干嘛呀？唠干嘛呀？ 人家给你钥匙没？你咱这自己进来的。 这又没有人，真是的，死心眼儿。哎，我跟你说， 嗯， 你看一个柜子里装了啥，你就知道是他是一个啥样的人。 你真够无聊的，我说你。 你有聊？哎，你来看看， 嗯、 你看这里头一堆破书。哎，不过这书吧也不咋地啊。我跟你说，老看这种书脑袋都僵了。哪天啊，我把我自己出的那本书我给你拿过来。 您还出过书呢？ 我出过呀， 伺候月子。 啊，月子不是伺候月子， 那是啥呀？ 就是叫月子 啊！我写的伺候月子啊。 嗯，到哪儿了？ 你别看人家柜子了， 那看啥呀？看你呀、啊！我早就审美疲劳了，和你当同事，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我跟你说，哎，你看这个人，他东西摆的多齐整啊！这人特有生活规律，但是吧， 太枯燥没情趣。 咋的呢？ 你看这里头连个扑克牌都没有，活着有什么意思呀？就跟你似的，真是。 我那里头有扑克牌。 你有？你还有啥？ 我就有扑克牌。 那你是卖扑克牌的？你是？ 我逮谁跟谁来。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个没底线的人。 我说打牌。 牌品就是人品，我跟你说。 嗯。 哎呀，哎，你看这是个啥玩意儿呢？这好像是个碗呢，还是个缸啊？ 这是本书。 没有，这是个奖杯吧？ 哦，好家伙，哟，人家还当过兵呢，你瞧啊，2000年马尔斯国际侦察兵大赛二等奖，叫刘小山。我说这比赛的人能住这儿？ 这不可能的事儿，这假的，什么都信。这要是真的，能放这儿啊？ 不是他，那我知道他如果要是那个自己得奖，虽然归队里，但他可以自己复制一个做纪念的。 不可能！我跟你说，就那，咱导演跟我说了，就这个奖杯， 啊、 就这个比赛，那是特别高大上一个比赛。 是啊， 就这种人，他怎么能可能参加呢？而且你要得一奖杯，你能放这地方吗？ 我能啊！ 你要锦衣也行，不可能！你这么爱显摆， 嗯，我就把肉都显摆出来了，你看吧。 你不显摆，你也有肉， 嗯， 你就跟米其林似的。 我就跟米其林似的， 你 我是那大餐厅 啊！对不起啊，我不应该说米其林不好。 嗯， 那个就是。你肯定臭显摆啊，你舔啊，你放在最显眼的地方。 对，我就把肉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嘛。 是吧？ 嗯， 那你每天还给自己斟酒吧？ 是啊， 是吧？你 来个烟要给我怎么意思？ 你为了减肥吧、 啊、 是不是啊、 嗯、 我跟你说你就是没情调的人啊、然后你呢没事还瞎唱歌。你现在买房子，你多亏遇上我了。你要遇不上我，没有人带你走上光明大道，你知道吗？ 你可拉倒吧，这破地儿能卖不出去，我就觉得。 哎呀，这个人你目光短浅，我跟你说。 不是你看他这个人，你觉得这个房主行吗？ 怎么不行啊？我觉得挺好的呀、啊。 你刚埋汰完人家，说人家这家看书又不好了，又 就这样的人才好忽悠呢。你要来个聪明伶俐的，啊，来个聪明伶俐的 啊， 你能忽悠住他吗？ 那倒也是， 是不是？ 我看你挺聪明伶俐，我没看你忽悠过谁呀、啊？你就把我忽悠你团队来了。 我忽悠你就是忽悠了整个世界呀、 啊！我是一个世界， 因为你太大了，一眼望不到边。 联系行了，甭说那没用的，你看这房子。 啊、哎呀，我不小心被给碎了。 我你这个，我就说你别毛手毛脚，你上人家这房主回来不弄死你、啊？ 那我也不是故意的呀。 废话，谁能故意碎了啊？ 那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就刚才你分析这人，有看书吧，有死板吧，一般这样的人都心眼极小，报复心极强。你想想，人回来怎么办？ 要不你和他死磕吧？ 我又打不过。 你挽救我，你能打过他？ 我和他一伙儿弄死你、 啊！不，你得站在我这头，你小心眼儿。 凭什么？ 然后你还死心眼儿，你小心眼儿还死心眼儿，你和他死磕，你和他死磕。 我看谁，我俩看谁心眼儿小、 哎。你现在就不能给我挡一刀吗？你英雄救美。 我倒是行，救美我能救得了。但是 你不是英雄， 但是你不美呀、啊。我其实我让你说这个话是有道理，怎么办呢？你打算干嘛呀？哎，你捡那碎片干嘛？你再拉着手， 我给他扔海里啊！那回来找我怎么办呢？ 你这叫毁尸灭迹，你知道吗？ 我就毁了，怎么着吧？ 你脑子让驴踢了，你这 我让你踢 了。我是那驴啊，我 你是胖驴， 你是瘦驴，骂人可不行、啊。 哎呀，你还 坏了吧？人家回来了，你这。 嘛呢？都干嘛呢？ 哎，你怎么这么快就跑回来了？你输了啊！ 你先闭嘴，把我奖杯都给我擦、干嘛呢？你们一个个的都 还演吗？ 不是什么？哎，找个底收了啊！找个底啊！ 不是什么情况？往海里扔什么呢？就是一些碎片。不是 碎片。 当我这眼睛是摆设是吗？那是我奖杯。 这什么奖杯？我觉得挺劣质的。 我跟你说啊，那奖杯就是我的。你看见那上面是什么奖杯了吗？那人就是我，我就是刘小山。媳妇儿，你别说话，你闭嘴。今天这事跟你没关系啊。 好的。 媳妇儿最爱听这句。 这事打算怎么了吧？ 咱俩反正就是看呗，他心眼小，我。 你是跟我有私仇，还是相中我那奖杯想要偷走啊？ 没谁偷你那个，我们就是为了让你把房子卖出去，我觉得不咋地，他觉得挺好。 你没偷，你怎么就进我房子了呢？ 你不是往外挂的这个招售名单吗？ 我招售名单，我给你钥匙，你就随便往里进。你提前给我打电话了吗？ 打了。 保安呐、啊，保安呐、啊，这什么社区呀、啊？我交那些物业费，保安呐、啊，干嘛呀？摆着呀。 好。 他吧。 前面演的挺好。 媳妇儿，你闭嘴。 真厉害，真厉害，真厉害。哎，我跟你说， 超棒。 我跟你说，我是经常那种胡说八道的人，我发现米夏比我还 哇，简直了，两个人完全脱稿， 就一个梗概，你知道吗？胡说八道， 完全脱稿， 是吧？那下回我一定会怼回来的。夏曦，欢迎你继续再来。感谢各位锁定 FM 九十八点二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天津玉扁国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感谢天宇，感谢米夏的精彩表现，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明天6:45咱们再见， 拜拜， 拜拜。 Simply